哈利路亚，哇，来到这里真的是觉得很兴奋哈，有充满了恩高的敬拜赞美，哇，又是看到是 NECF 的中文部的主席哈，就是负责马来西亚中文的教会，感谢主呢，让我有机会能在你们当中跟你们分享。那前不久我的牧师黄志明牧师有来过呢，啊，他就说哇，这个教会是很棒很特别的，果然名不虚传，感谢主哈。啊，长老教导有方啊！那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呢，就是在关键性的时刻要做关键性的事。那在我分享之前，我想先放一套这个 NECF 的非常短的两分钟的这个片段，就让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啊，我们的处境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啊。我们来放一放那个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 There's never been a more despairing time than today, where we are fraught with enormous challenges on every front. 看到这个时代的危机，经历接二连三的灾难，唤醒了我们沉睡的心，回转向神祷告。 Our Lord Jesus Himself told His disciples,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Every pastor and church leader ought to desire to see his church praying.Not just for their own ministries, but for our nation. For too long, we have been too narcissistic and church-focused. We need to have a vision for the nation. The change we want to see is not going to be accomplished by politicians, economists, social scientists, or experts in diverse fields, but by men and women of faith on their knees before our Almighty God. Only our God can heal this nation. 神正呼召他的子民回到原处，寻求神，与神同行，让神来建造祭司的生命，点燃祷告祭坛的火，昼夜守望，使坛上的火不致熄灭。24/7的祷告推动，是要结合全国教会的恳切心志，持续的委身，集体建立神所悦纳的祷告祭坛。 在圣灵引导下，当教会推动了24/7守望祷告，教会就经历了三方面的改变。第一，属灵气氛改变了，信徒更积极参与侍奉与传福音。第二，更关心国家，为国家守望。第三，追求的目标改变了，祷告的焦点不再为自己，而是为神的国度与旨意。这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但愿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呼吁再次搅动我们。我再次鼓励教会同心警醒，预备主的再来。 当教会谦卑归向神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在我们当中显明。 Amen。 这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处境，在关键性的时刻我们要做关键性的事。当我们看到国家局面的发展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个是需要我们非常迫切警醒的时候了。那在彼得前书第5:8这里告诉我们一段的话，他就说呢，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遇到更多的挑战考验，不单是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国家，教会，甚至我们整个社会呢，你都发现到有种种的那种的冲击，有种种的挑战。这里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说了，要谨守，要警醒，因为仇敌呢好像吼叫的狮子，他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历史给我们看到，神给借这些故事让我们明白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怎么样进到埃及里面去的呢？记得约瑟，对不对？约瑟是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的。他的哥哥们因为约瑟的爸爸特别爱约瑟，给他做彩衣，然后呢特别爱他，那哥哥们呢就常常很妒忌 有一天呢，就趁着这个约瑟来找他们的时候呢，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那么这个约瑟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并没有埋怨啊，圣经说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生命的里面，所以他就办事精明，他很认真的做事，在他主人波提乏的家呢，就很快就被提升了。后来呢，圣经说波提乏这个主人呢，什么事情都不知道，除了吃饭之外、睡觉之外呢，什么事情都交托给这个约瑟来管理，所以约瑟的名声呢就被提升起来。但是后来，仇敌就借着老板娘波提乏的太太，就引诱他，啊，就要跟他发生关系。但是呢，约瑟保守自己，不受这些的玷污。结果呢，这个老板娘就诬告他，恼羞成怒。结果就被下在监牢的里面，可是他在监牢里面呢，也没有埋怨，他不会埋怨上帝说为什么把我降在这样的地步。他在监牢里面呢，也是很努力的，很忠心的呢，办事精明。很快的，他又被提升了。那个禁足就管监牢的人呢，也把各样的事情都交托给他。而且他在监牢里面呢，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他可以帮人家解梦。他能够明白人家做梦的时候不能怎么解释，他可以讲解。后来呢，借着他替两个人解的梦都清楚的应验的，有一个就是上长，他说三年之后啊，你的头要被砍下来啊，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结果三天之后真的事情发生了。另外一个呢，他说三天之后呢，你要恢复你的官位，在王的面前呢，你要继续的替王来跟他一起的陪他喝酒。结果真的是事情也发生了，但是在还没有出去之前，约瑟就请求他说，我是被冤枉的，在监牢里面，你上到法老王面前的时候，请你为我说一些好话，告诉法老说我这个是被冤枉的，能否把我救出来。可是呢，这个酒正上到法老王的皇宫里面去的时候呢，竟然得意忘形啊，忘记了。过了几年之后，法老王自己做梦了，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人都解不到法老的梦，这个酒正就想起，哎呀，我有罪了，我在监牢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呢，帮我解梦啊，我忘记了他哦，就赶快呢，就叫法老请他就上来了。约瑟就是这样子的，进到皇宫的里面，结果就替法老解了梦，结果那个梦也应验了，法老非常看重他，就提升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你看，从一个奴隶被卖到埃及，提升到成为埃及的宰相，他是办事精明，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的。后来呢，因为饥荒的缘故呢，他的爸爸、他的兄弟们就全部都被带到埃及里面去了。他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宰相，非常的光明，非常的荣耀。可是这帮以色列百姓，他的兄弟们进到埃及之后，圣经说过了430年，他们呢竟然沦落到一个地步，不但不被尊重了，不但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了，而且他们竟然成为失去自由、成为奴隶，更是在摩西诞生的那个时候，他们面临了绝种的危机。所有的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呢，都要把他丢在河里面淹死他。到了这样子的地步，那我们看到他们落在一个绝望的里面，可是他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他们做了关键性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开始哀求祷告上帝，他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求告主，寻求主，他们就祷告，他们就哀求，为着他们所经过的种种，他们求告上帝来搭救他们，上帝呢，结果就垂听了他们的祷告。说这是关键性的一个时刻所做的一个主要的决定。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会不会非常的不陌生，非常的好像我们听起来的话呢，非常靠近。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我们从中国来到的时候，来到南洋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他们在这个国家也是白手起家的。我们看到华人在马来西亚在那个阶段是非常的勤劳，引擎的工作 很多的城市哈，像吉隆坡啊、怡保啊、槟城啊这些新加坡这些地方，许多的华人呢劳苦啊、用功勤劳，把这个城市建造起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看到那些哇有大房子的啊是华人，有汽车的是华人。我们看那时候的华人啊，其他有就看到华人的时候呢是陶给陶给哈，是很尊重的啊。在那个时候呢，华人是很风光的啊，在马来西亚那时候。可是有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不知不觉渐渐的这种的局面就有很大的改变。华人所建设的很多的公司企业各方面呢，一个一个的就被拿掉了。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种族对我们来说是令我们很大的一种的伤害。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不要，这个不是人之间的问题，也不是种族之间的问题，这个是魔鬼撒旦黑暗的权势啊，是仇敌一种的工作，仇敌的一种的作为，他就是要逼迫，他来就是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他就是做这种的破坏的工作，他是偏离游行、寻找可吞噬的。只要人不留意、不警醒啊，没有活在上帝的同在面前的话，都有可能就落在这一种的伤害的里面。所以我们不要怪我们的友族啊，或者是什么种族来欺负对付我们。我要告诉你们，他们也是很可怜的啊，他们比我们更可怜，他们连信仰的自由都没有，他们所受的捆绑比永远比我们更大。所以呢，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三大民族，我们种族都要有一种的感觉，都有一种的心态，有一种的度量。我们不是对付任何人，我们乃是把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仇敌魔鬼的身上，他是空中执政掌权的黑暗的势力。我们同样的在这个国家里面都一同的面临这种的被牺牲，都是受害者。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当中必须要学习如何的相爱，如何的尊重，如何的互相的扶持，如何能够建立一种的团结的这种意志。如果我们互相再继续的来攻击的话呢，那我们的后果将是就会更加的悲惨啊。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让我们更加呼召这个关键性的人数。举一个例子，在旧约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城这两个城呢，圣经说呢罪大忌恶，上帝说要毁灭他们。结果呢，天使就来了，要毁灭那个城的时候，就告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时候见到这个上帝就向他显现说他要去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城。亚伯拉罕那时候就为这个城来祷告，因为他的次儿罗德在城的里面。他就说，神啊，如果那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难道你也要把这个50个义人跟那些恶人一起毁灭吗？上帝怎么回答？上帝说，如果那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我就因这50个义人，我就赦免他们，不灭他们。后来亚伯拉罕想一想，可能没有啊，这么坏的城里面50个不容易找到啊。他说，如果少了5个呢？上帝说，如果少了5个，我也不灭这个城。后来亚伯拉罕就讨价还价嘛，我们常常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到祷告要横切，祷告要有耐心哈。然后呢，亚伯拉罕就舍30个啦、20个啊、10个啊，最后呢，亚伯拉罕讨了几个？10个。上帝说，如果索多玛、俄摩拉城有10个义人，我就因这10个义人，我就不灭这个城。就10个就是关键性的人数，就是那足够的人。可是索多玛、俄摩拉城连10个都没有，所以呢，那个城就这样子被毁灭了啊。所以这个关键性的人数就是有足够的人，上帝认为是足够的人的时候呢，事情就成就了。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基甸在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基甸的故事。基甸，我们常常儿童都有讲这个故事，基甸300个勇士，对不对？ 啊，可是当基甸要起来跟米甸人征战的时候，上帝呼召他，给他这个全命能力，他呼召那些人出来跟米甸人征战。一呼召的时候，多少人出现呢？32000人。他们都说，哇，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去打仗。可见这个基甸呢，一定讲话是很有影响力的，他一定是也是非常灵恩的，他讲的话呢，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啊，32000人会跟着他，哇，我们跟你一起去征战。其实之前他们是非常的害怕的，因为米甸人呢有车有马，米甸人呢是很强盛的，以色列人呢拿锄头的，拿镰刀的，而且呢他们种的东西呢米甸人会把它抢去收的，他们养的东西呢也是米甸人就把他们抢去，所以呢以色列人是可以说是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的。现在要去跟他们打仗，怎么能够呢？他们有车有马，他们什么都没有。可是呢因着这个基甸的话，他们就很刚强，他们说我们愿意去，可是上帝一看太多人，而且上帝也知道他们当中很多很害怕的，结果呢基甸就告诉基甸说，你跟他们说，谁胆怯的，谁害怕的呢，可以回去啊，你们可以不用来的。哇，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谢天谢地啊，有22000人呢就回家了。走的时候，哇，刚才听到这个牧师，讲的时候太非常的激动，我不得已的就感动了就来了，现在回想一下一想就怕了，许多时候我们侍奉主有时候有这样子，大牧师挑战我们，哇，要么要怎么样，要摆善，要出去传福音，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哇，感动了就啊，我愿意啊。真正要出门的时候呢，哇，里面就很多的担心了，很多的软弱就出现了。那这里有22000人呢回家了，他们害怕，剩下10000人，上帝说还是太多，还是太多，结果再来一次的挑选，最后多少人呢？300人罢了，300个人就把整个米甸的军队呢完全的打败了。这个300个呢，我们就称它为关键性的人数，有足够的人数在上帝的手中就能够行做奇妙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件事情的发生。第一，仇敌的诡计，他是就是要压迫，要逼害，要苦待。在任何时候你发现到我们民族，我们华人也好，我们马来人也好，我们印度人也好，任何民族，我们基督徒更是呢，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合，你常常都会发现到不知不觉仇敌就会把一些的压迫，一些的逼害，一些的苦待呢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如果不守望，不谨慎的话呢，那渐渐的不知不觉的，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就变成了仇敌的俘虏，最后呢就会死在仇敌的权下。所以呢我们要首先洞察仇敌的诡计是变本加厉，他的逼迫，他的杀害，他的攻击呢是变本加厉的，在这方面。所以我们发现到今天我们整个世界看起来，基督徒呢多处的地方都受到很多的逼迫杀害，都受到一些很厉害的攻击，在甚至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单单温州就有几百间的教堂的十字架全部被拆下来，突然间他们就起来就逼迫他们了。广州我们刚刚要去去那培训的时候呢，还没有去的前两天就收到消息说我们的教堂被封了，你们可以不要来吗？恐怕有危险。但是我们说我们飞机票买了，我们既然祷告了里面平安，我们还是去吧。结果我们还是去了，去的时候呢真是教堂被封了，那我们就在一个房子里面，就在那边继续的就在那边培训，继续这边挑战，我们在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你看到那种的逼迫是突然间临到的，而且是变本加厉，那我们谈回我们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在2010年的时候7月份就收到了一组先知的预言，这组先知预言呢，他说神以往为马来西亚树立了3方面的保护网。马来西亚呢是蒙保守的，蒙上帝所爱的，在3方面。那第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神以往长时间保守马来西亚，避免天灾人祸。马来西亚真是那时候没有地震，没有什么风灾，很少看到有什么水灾，即使有的话也没有什么严重。 马来西亚的确是人间天堂，大家都知道气候各方面都非常的非常的美，非常的好，资源也很丰富。这是上帝保守我们结果当这个保护网渐渐拿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了 M37 啊 M17 啊，在一年里面呢，有三架属于马来西亚的飞机，马航试了两架，亚航试了一架，然后呢水灾，哇，那种的严重性啊，的确是历代以来都没有发生过的这么严重啊。保护网渐渐的被拿掉，有那个时间性，2010年7月份他说五年之后我们将经历到最大的一种的空气困境，就是整个马来西亚将在天灾人祸这一类的灾难的里面呢，就不断的发生。到了我们看到今年在年头的时候呢，就开始有那个沙巴的神山，整个的那个都震动了哈，整个震动了哈。你发现到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呢，就发生了，然后很多灾难就临到。那这些告诉我们一件什么呢？我们当初听到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觉得不可能嘛，马来西亚是这么平安的国家，怎么会有这些的灾难呢？不可能的。像马航还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是全世界这个航空公司里面呢，马航是有非常好的名声，拿到很多的奖状，很安全的，很少有听到马航有14飞机问题发生的可是当大家都以为这个是我们国家很本领，马来西亚不累的时候呢，上帝其实让我们知道一件的事情，因为他保守我们，如果他没有保守的话，真的是当飞机失事的时候，他们做各样的调查，到现在370还不晓得在哪里。你发现到呢，他们发现到有好多的在整个的航空业的里面，这个马航呢是相当的有危险性的，管理层各方面相当多的困难。结果真的是马航现在都改组了，整个都换了另外一个公司，整个重组过来了。那就是要起这样整个作用。那给我们看到以前的保守都是在上帝的爱的里面，他保守了我们。以前东海岸水灾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每一个12月差不多都是有些水灾但是呢都是几天过了就没有了。东海岸的人认为这个水灾已经是变成一个很平常的，每一年都有，而且呢他们也很开心。为什么呢？水灾的时候他们就去那个民众大会堂啊、学校啊住几天，然后政府有很多给他们食物啊，给他们一些的救济品啊，过几天呢就回家了，就天下太平，没有什么事情的。每一年好像一个节期这样子哈，虽然是水灾，但是得到很多的帮助啊，他们蛮开心的。可是呢，前两年就很严重了，发现到呢，本来几天水就会退去的，可是呢，哇，前两年所发生的事情就整个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我们就发现到事情事态的严重，这其中的一个天然界的东西呢，保护网拿掉的时候，很多的灾难就会不断的在发生接下来呢，第二就是恶者试图破坏我国种族间的和谐，但上帝多年来都紧紧的保守。马来西亚是全世界出名的，我们有三大民族，华人，中国是全世界最多最大的民族之一，印度人也是很大的民族的一个国家我们的马来民族的话呢，是回教讲的回教国的话呢，也是有世界第四大多的一个群体你看到呢，在一起我们常常都说我们三大民族和平相处这是许多国家都拿来做榜样的。很多国家两个民族都不能够，常常有打仗，常常内乱，然后呢，甚至一些同样的民族的话呢，也都不能够容易的相处。可是马来西亚有这么多的民族在一起相处的话，真的是很被看重，很被欣赏的以为又是马来西亚不累可是当保护网被拿掉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谢谢 ，Thank you。你看到保护网被拿掉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种族的冲突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种族之间的那种的猜疑，那种的互相的那种的敌对 到了基督我们看到呢，哇，动不动就要你巴勒你的国家啦，然后呢就很多的名号就喊起来了啊，就年中的时候就有在老亚普拉萨那边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些的冲突，起了暴动。过后呢，我们看到就有黄衣的出现啦、啊、红衣的出现啦、啊、然后就示威啦、啊、到那个地步呢，真是啊，整个好像一触即发啊，会变成这么敏感的东西。本来说这么好的相处的国家，竟然会变成这么紧张哈、哦，就是因为上帝把保护网拿掉啊。那么第三方面，我们看看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以穆斯林为主嘛，过去保守教会有很大敬拜侍奉的空间，虽然仇敌多次企图破坏教会，但神却禁止了他。马来西亚你看到很多的街道，你可以看到有回教堂，有印度庙堂，有基督教堂，有佛教堂，一条街很多地方都有这一种的现象。马六甲那边也是，我们去文东那个地方哇，一过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路边都常常都有这些都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各宗教我们在一起个人敬拜，我们个人的那种的侍奉的仪式的话，我们发现那都很自由，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冲突的事情发现。可是没想到呢，竟然在过后呢，保护网被拿去之后，我们就发现到哇，教堂就被破坏了，是一个十字架他们都不能够容许啊，那样子的激烈的呢，不能够让任何十字架在他们的大幔里面，这不能在他们的城市地方，就起来示威，就要非把你拿下来不可啊。那发生的太突然了啊，我们都以为哇，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这是上帝早就跟我们讲到那个预言，在三方面，上帝以前是保守我们，现在保护网渐渐的拿掉，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那时候我们不大相信，也没有什么看在眼里，一直到了2013年、2014年就开始变本加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事态的严重。特别是耐主的人，他们讲预言的讲到菲律宾一个地方，当那个地方被预言宣告说有那个风灾要来，要把整个城市吹平的话也没有人相信。那个时候他们都觉得哎呀，外国来的讲员先知呢喜欢讲一些比较让人害怕的话语啊，所以他们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这个风灾，没有这个问题啊。结果真的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有那个海燕就一出现的时候呢，果然把那个地方全部都吹平了。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忽然发现到哇，也许是真的啊，我们就开始到上帝面前呢寻求神，求问神，神啊，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你要把保护网拿掉？你是不爱我们吗？后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就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说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乃是要我们长大成熟，负起担负的责任。原来我们做基督徒的，在我们的国家，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刚刚来到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有约瑟嘛，做宰相了嘛，他们凡事都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他们在那个埃及的地方，他们也没有认真的要寻求上帝。约瑟很敬畏神，寻求主，可是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的蒙查查的过着日子，结果呢就一代不如一代，到最后呢沦落成为主的奴隶。马来西亚基督徒，我们要不要长大成熟呢？当我们在寻求的时候，主说不是不爱我们，他要我们长大，因为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处境，也可以说在这几年以来教会都有很大的复兴，很多教会被建立起来，很多人信主。可是呢，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在寻求主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我们寻求他的那个目的我们甚至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我们只把耶稣怎么样对我们有益有帮助来传讲。许多人来寻求主的时候，也是因为有需要 因为自己的人的需要，因为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他会保佑我们，他会医治我们，他会释放我们，这些都是对的。可是在上帝那一方面呢，他拯救人，他医治释放人，其实上帝建立他的教会有他的最高的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耶稣有一天要第二次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是新郎，他第一次来是做救主，拯救我们所有的人。可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是做新郎，而且他来的时候他是设立了百色的审判的宝座。也就是说呢，他要求教会在他要来之前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上帝拯救我们，他引导我们的话，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装备好我们的自己，让我们的生命跟他能够配合。换句话说，他不单单只是救我们，帮助我们，就是给我们所有的好处，他也是要把那个更美的福分，成为这个心腹，成为与上帝能够跟他能够被他迎娶，成为贞洁的童女，圣洁的心腹，能够与他一同做完，那要有做完那种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看到基督徒普遍性的呢，都缺少这种的认识。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我们的祷告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啊帮助我，主啊引导我，有需要的时候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缺少那种对上帝的旨意的那种的认知，那种的认识，愿意体贴他的心肠，愿意起来与他同警醒。所以这就是上帝呢把保护网拿去，就是要我们开始有这种的认识，让我们进到一种的警醒谨守的里面。因为我们要站起来，要负应当负的责任，要在这个时代呢与他一同承担这种的任务。所以马来西亚长安的天逐渐被关闭呢，若没有足够的守望代祷者兴起来祷告，马来西亚将面对严重的后果。所以这是非常水深火热的时候，我们看到国家所面临到的挑战，真是上帝呢把整个国家都翻腾起来，所有的那些黑暗的事情，不法的事情，那种种的那种的黑暗罪恶啊，上帝都把它整个都挑起来。而且整个事情暴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看到我们没有办法转变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我们看到呢，哇，很多不法的事继续的发生，那些该有判有罪的呢竟然判没有罪，该辞职的没有辞职，该下台的没有下台，该接受一些的刑罚的没有受到一些刑罚，反而我们看到一些持守公义政治的人呢受到很多的迫害，甚至失去了性命。所以你看到这些事情不断的发生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这是仇敌的一种的工作，他的杀害，他的毁坏，他的偷窃，他在这方面呢给我们看到，如果基督徒没有起来警醒守望祷告的话，我们就好像以色列百姓面临那种的生命的危险，那种的灭绝的危险，那种呢受到逼迫患难的时候呢，我们成为种种的逼害者。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面临这个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呢，就是起来，唯有借着祷告马来西亚才能得蒙拯救，守望者要兴起吹号。你有发现吗？现在很多的教会，很多基督徒都喜欢拿着一个号角，是圣灵的感动。刚才我一听到这个号角吹的时候，我说主啊感谢主，这个教会也有个号角在吹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要呼吁守望者兴起来，不要再沉睡了，这是我们开始呼吁祷告的时候了。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政治家政党啊人的身上啊。其实在505的时候，上一次的选举的时候啊，几乎啊哇，全国都开始翻腾了，都充满了喜乐，特别是东马的基督徒，沙巴沙拉瓦的，哇，他们更是呢很兴奋啊！一个州他说把那个鸟啊，叫乌巴那个鸟哈、啊，当作他们的记号， 乌霸的意思就是改变嘛，对不对？哇，改朝换代了。另外一个国家呢，就说另外一个州啊，他就说呢，咖喱盈利啦，啊，终于来了，就是这一次了。所以他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那种的 excitement 哈，他们充满了那种的兴奋啊。结果呢，成绩出来的时候竟然没有改变嘛。哇，你知道东马多么伤心吗？他们领袖来到我们 MECF， 就是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在开会的时候，本来那一年他们在沙巴 Lika Stadium 那个体育馆已经 book 下来要大肆庆祝，就那一天呢选举揭晓的时候啊，他们要在那个体育馆里面呢大肆庆祝上帝听了我们祷告改变了什么什么。可是成绩出来的时候呢，完全出乎意料，哇，输了，哇，他们非常沮丧，非常难过。领袖们来到 MECF 开会的时候呢，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了，现在还有什么可庆祝，我们打算取消所有的庆祝。然后呢，我们土著的很多的牧者领袖基督徒很灰心啊，觉得说哎呀，我们祷告这么兴奋，好像有很多的印证啊，但竟然没有成就啊。那我们也为这事情也很难过，我们在一起就寻求祷告。后来主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说为什么没有改变，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基督徒开始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人的身上，放在政党的身上。我们在祷告在寻求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真的是仰望主，没有把主权交给上帝，我们所做的种种的活动都是来依赖人，靠群众的力量，以为这个就能够改变我们的国家。后来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呢，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要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字。后来我们就悔改，就在那边谦卑自己，祷告认罪，就往你赦免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知道了我们的问题，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结果呢，哇，东马的基督徒又开始火热起来了。哇，后来他们就把那个体育馆租下来呢，那个庆祝呢是更加的兴奋，更加的强烈。为什么呢？说我们知道了一个重要的原则，以后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人的身上，建立在任何政党的身上。因为人很容易改变，即使任何的政党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很容易也是会改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守望者，我们起来呢是等候神，亲近他，我们侍奉我们的主，把主权交给主，我们借着祷告，神啊，是你起来掌权。你看基甸可以借着300个勇士就可以把仇敌打败，有关键性的人，足够的人起来寻求他的时候呢，事情就能够改变了的。所以不要因为啊，有没有人啊，人多不多啊，啊，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若是成功，马来西亚将成为彩虹之国，空前的大复兴将会临到马来西亚，这是关键性的时刻啊！马来西亚的教会祷告祈求打开天上的门，虽然仇敌千方百计加以拦阻，然而我们必须坚持到底。当我们坚持到底，我们最终必能够得胜。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个很好的准备。那在历代之下第7章14-16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这个是非常宝贵，在这段期间我们众人都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来，一起来读好吗？来，一二三。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拣选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看神早就给我们多么美好的应许，我们做什么呢？艰难的事情，困难的事，让上帝来做。我们做简单的容易的，就是我们自卑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亏欠跟过犯，转离一切的恶行，就是 要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离开一切的不义，那么呢，神就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昨天我们马来西亚福音研讨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我们有个会议哈，就一些主要的教会的领袖就来参与其中啊，因为前两个九月十六号的时候呢，就有一批的从乌干达非洲来的啊，庄姆林地带着一批的同工来，特别感动为马来西亚来守望，他们在云顶那个平安院两个月的时间，每一天十八个小时。他们休息六个小时一天，十八个小时呢，就是为马来西亚守望祷告。然后很多教会就有人跟着上去陪着他们一起在那边警醒。两个月过了啊，我们就做一个总检讨，看看在这两个月里面守望当中，上帝跟我们说了什么话。那其中有几点很值得我们继续在这方面需要了解的，也就是当其中有一个代祷的勇士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他的儿子三岁，在乌干达那个地方呢，突然间就昏迷了，而且很严重啊！那个病症我不晓得叫什么名字，但是呢，就是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不见了，然后呢，就整个人就瘫痪了哈，就昏迷了。大家都说哇，你的孩子三岁，你要回去啊，看你的孩子怎么样。可是他说，我已经把这段时间奉献给上帝。为马来西亚守望，我绝对不离开马来西亚。他就为这个国家来守望啊。后来他太太感谢主，非常的爱主，也跟说是的，我感动也是你不要回来。虽然大家都说你的孩子嘛，自己的孩子你不回来看一下吗？啊，可是呢，他就坚持在留在马来西亚祷告。哇，后来他们看到祷告的人迫切啊，不是为他的儿子祷告，他迫切为着马来西亚来祷告警醒。过后上帝的启示就来了。他说这个孩子好像一种预言性的，就是好像马来西亚的教会啊，落在这样的受攻击啊，瘫痪这种的疾病的里面啊，除非有足够的警醒守望祷告者，要不然的话呢，这种的病症呢真是很危险的啊。感谢主，他说如果有足够的人为马来西亚祷告，上帝就能够做奇妙的事情。果然你看两个月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竟然后来就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到眼睛还是看不见，但是耳朵可以听得见了。他那种病症本来是眼睛耳朵就醒过来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就成为一个残废的人一样的。可是呢，突然他耳朵会听见，啊，就发现到就转到整个马来西亚的趋势，说现在呢，基督徒好像听见了神的声音，听得懂了，已经听得见了。果然是啊，我们二十四期祷告的时候呢，哇！每一个时段呢，都有教会都愿意在其中填满所有，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呢，那种的祷告迫切，像今年我们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所举行的这个四十天禁食祷告，参与的人这么多，然后守望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多。那过后呢，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上帝又借着这种的启示，又告诉了我们一件的事情。他说：“你们整天就为政府祷告，为首相祷告。”为那些部长祷告啊，求主制止他们啊，好像不要有贪污的事情，不要有不公义的事情、不法的事情。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祷告了这么久，好像都没有果效。为什么？他说，其实如果教会基督徒本身先做好了自己的准备，就负起了担负的责任。如果教会如果基督徒都诚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远离我们一切的恶行，我们那种的自以为是，可能自己的自高自大，或者我们专顾自己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没有解决我们基督徒当中的这些的问题，教会与教会之间，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啊，甚至在同个家庭里面呢夫妻之间都是基督徒，可是呢有很多的争执不和谐，教会跟教会当中有很多的那种的竞争各方面，如果这些没有先处理好的话，那这个国家永远就全有这个样子。如果教会都谦卑，都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谨慎自守，警醒守望祷告，神的话就应许说， 国家的事情，上帝会非常容易的处理的。先处理好教会基督徒里面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呢，神就自然会处理。容易的我们做，艰难的上帝来做。就好像这个基甸的300个勇士就可以把仇敌打败的。所以呢，我们祷告的现在的重点呢，焦点呢，也不是整天就批评政府啊，政府不好啊，那个不好，这个部门不好，那个部门不好。我们要先自己做审查一下，就啊，我们自己好不好？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的本分？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公益啊？我们有没有政治啊？我们有没有怜悯啊？我们是不是我们本身的生活有没有见证啊？这些呢，当我们都自己审查做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那国家的事情上帝就自然会为我们处理。所以这是我们得到一个肯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愿意向你们发出一种的挑战，在马来西亚，在华文教会啊，你们邀请我来这里，这是第102间中文的教会，不是我要来的，都是被邀请来的102间的教会。在这3年的期间，每一间教会我去的都发出一种的挑战，就是寻找那关键性的人数。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警醒守望祷告，但是呢，在你们当中总有一些的人，上帝呼召你们，感动你们，成为那关键性的人数啊。怎么样子祷告呢？也就是说，你们愿意付上一种的代价，每一个礼拜，就上帝给我们很简单的做法，每一个礼拜你愿意花一个小时，一个礼拜168个小时的里面，你花一个小时，你自己抽出那个时间，没有人打岔你的，你愿意在上帝面前跟上帝立约说，主啊，这个礼拜我以这样的一个小时，我单单的来到你面前等候你，仰望你，寻求你，不为我自己祷告，不为我家庭祷告，不为我的事情祷告，不为任何事情祷告，我只是来体验你的心肠，与你一同的警醒，体贴你的心意，你就与主同警醒。我们说这个叫做建立祷告的祭坛。祷告聚会是我们向神求东西，祷告的祭坛是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上帝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他要我们怎么样子祷告，他要我们怎么样亲近他，让他来带领我们。如果你愿意一个礼拜除了你平常是灵修的时间、聚会的时间、祷告的时间，你愿意特别花出那么的一个小时，任何一个小时，你说这个在我的日历里面mark下来，在我的 organizer 电话里面mark下来，那个时候这个小时我单单亲近主，为主与他一同的警醒。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吗？愿意成为那关键性的人数的一个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这时刻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回应。上帝从来都没有勉强我们，他愿意我们献上的是甘心乐意的，是自动自发的，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中，成为那警醒的守望者。如果你愿意每星期有特别愿意花一个小时，可能有时候你可能在一两个月的时间，你愿意上云顶那个平安院已经分别为圣， FCA 把它奉献出来，就是成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上去在上面祷告，有17个祷告洞，祷告小小的祷告室，你可以在祷告室里面一个人在里面怎么样子祷告呼吁祈求主，在上面也有人带领，任何时候都有人在上面守望祷告。你可以安排教会几个弟兄姊妹，或者有时候教会整个上去啊，就是为了主的国度，成为这半夜的呼声，成为警醒的守望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晚上就在主的面前，你做一个决定，告诉主，神啊，加添我力量，感动我，让我有这种的能力，有这种的信心，我愿意答应。当我们闭起眼睛， 让圣灵这时刻给我们一点的感动。如果你愿意的话，也主啊，我一个礼拜我愿意花一个小时，我要单单的亲近你，与你同警醒。你预备好了吗？如果你预备好了，你说主啊，我愿意。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要与你一起的来祷告。一、二、三，把你的手举起来，是的，感谢主。阿爸天父，你看到这么多的手举起来，主，我们都愿意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成为关键性的人数之一。我们愿意看到你的旨意成就，看到你的百姓在马来西亚得到释放。就如当初以色列百姓呼吁祈求的时候，你就差遣摩西搭救了他们。就如你兴起了基甸，使他能够呼吁300个勇士把仇敌打败。就如你借着拿俄米回转回到伯利恒自己的家乡，你就使他的生命得蒙保全，而且借着路德带下了君王大卫。主，我们今天也愿意在你的面前成为这关键性的人数，在这个幕后的世代带下教会的复兴，带下马来西亚的拯救。主，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全然在你手中，当我们与你同心一起祷告守望的时候，你必为我们成就这大事，让我们活在马来西亚，看到这个复兴领导，看到马来西亚的改变，看到马来西亚成为彩虹之国，看到马来西亚复兴起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主。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